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1章，离可以挑战的那个星期是越来越近了。莫凡这段时间都在补着自己的修炼，连做自己的楷模剧时间都没有。现在自己出门去吃个饭，都会有人拿着手机对着自己拍呀拍的，然后还在那里小声地说着活捉火系赵日天的话。莫凡现在已经被冠名为火系赵日天了，那份傲气跟嚣张已经快要全校皆知了。这成名的速度远比那些处心积虑想要排在校园风云榜的人快太多了。不过莫凡是第一个不服啊，哪个傻叉给自己取这么个没有气势的外号呢？等着瞧吧，用不了一个月，这个明珠学府就会知道自己大魔头又他娘的回来了。这天下午，莫凡从训练场上回来。训练场很人性化，他不仅具备会移动的靶子给学员们练习魔法的准度，旁边更会有一个小小的魔法石台，供给这里训练的人员快速的恢复魔能。魔能的恢复是缓慢的，要耗费很多时间，而练习魔法又会很快的把星云之内的魔能都耗干。假如能够在训练场内有这么一个快速恢复的石台，对于修炼者来说也可以提升效率的。只不过这种训练场只对前300名的学员开放，其他人就只能去那种很普通的训练场了，排行要是更低的话，估计连移动的靶子都没有。在这里所有的特权往往都只会向排行较高的人来开放，排行低的就需要更加刻苦更加拼命的去挑战了，才能够摆脱这种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困境。通过这几天的在校修炼，莫凡也算明白了那些排行低的人为什么疯狂的挑战自己。先不说那直接分配的奖励，就是学校这些所有的修炼有关的设施都有好坏之分。走出训练场，莫凡又开始头疼了。说实在的，这第100名所获得的修炼特权对自己很受用，他还真是不想拱手相让。问题是他的挑战者那么多，耗都能耗死自己了，怎样才能保住这第100名呢？走在路上，刚刚转角，正巧一个看上去很瘦小的男生埋着头撞在了莫凡的胸膛上。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这名看上去很柔弱的男生说道。莫凡有些纳闷，这一撞问题其实在自己身上，是自己转角的时候还在思考，反倒是这个人一直给自己道歉。莫凡觉着这小子懦弱的不行了。哎，你不是那个郑佳慧吗？莫凡倒是认出了这位排行最末的人。郑佳慧抬起头一看是众人唾弃的莫凡，脸色都变了，声音当中还带着几分结巴说道， 怎么是你？我还是离你远点儿。 莫凡看到这个郑佳慧倒是眼睛一亮，顺手抓住他笑着说道，嘿嘿，哎，你怕什么呀？你已经被他们看不起到谷底了，和我这种全系公敌比起来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我知道你所说的废物里边就有我一个，我也承认我真的很差劲，可我不敢顶撞老师，不敢挑衅同学。 郑佳慧小声地说道。莫凡大手往这怯弱的小身子上一拍，又开口说道，哎，那你想不想摆脱这倒数第一名？我也知道这种事儿还是蛮耻辱的。 还是算了，这大半年来我都是最后一名，念完这一年我还是离开明珠学府吧。 郑佳慧说道。哎，你别这么自暴自弃行吗？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我不仅可以保证你获得一笔不菲的修炼资源，还能够帮你摆脱最后一名的困境，怎么样？作为酬劳呢，我把学校分配给第100名学员的星云魔器来借你修炼，怎么样啊？莫凡眼睛闪烁地说道。看到这个郑佳慧，整个火院倒数第一的家伙，莫凡一下子有了主意。 郑佳慧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在他的观念当中，一个优越的星云魔器是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和具备极强的实力才可以获得的，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他想不到有人会把这样的宝贝借给自己修炼。他那双小眼睛紧紧地盯着莫凡，最后又摇摇头说道， 你别和我开玩笑了，我还要赶紧到训练场去练习呢。 哎，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心态都没有啊？你已经是整个火院的倒数第一了，一副那么勤奋的样子干嘛呀？你这是在侮辱学渣这个称号，哼。 莫凡说道， 我不努力修炼，就更没有机会击败排在我前面的人了。 郑佳慧一脸认真地说道， 哎呀，让我来说，你这种人问题根本就不出在修炼，你缺少的是资源。大家都是从明珠学府的新生当中选入进来的，都是中阶法师，要真论实力的话，排名一千之后的学员那应该都是半斤八两才对，谈不上谁比谁强。我看你这倒数多半是你一面对挑战的时候就哆哆嗦嗦的，是不是连星维怎么描绘都忘了啊？ 你怎么知道？ 郑佳慧问道。莫凡也不再跟这个家伙再废话下去了，直接掏出学员第100名所获得的星云魔器塞到了郑佳慧的手上。郑佳慧看这魔器是在原地愣了好久啊，他完全无法理解竟然有人会真的把星云魔器给别人来使用。时间过得非常快，挑战之周已经到来了，火院的人早已经摩拳擦掌了，随时准备狠狠地教训那个胆敢骂众人是废物的家伙。这一天，火院的人再次全都聚集在大学堂内，人们的目光总会有意无意地看向莫凡那儿。其实大家非常的意外，这小子竟然有胆量来，难道就不怕被大家围殴致死吗？莫凡这一次依然坐在了黄兴丽和丁雨棉的后座。很让人遗憾的是，莫凡还是没有看到那位火系女神的正脸。黄兴丽转过头来，一脸诧异地看着莫凡说道， 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今天可是挑战之周的第一天，只要排名低于你的都可以向你挑战，而且你都必须应战，否则你的资源将拱手相让。多少人眼红你现在手上的这些资源啊，哎，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们才见第二次面，用不着这么关心我。嘿， 莫凡笑着调侃着。 有病。 黄兴丽转过头去，魏荣依旧站在学堂讲台上，他的目光很快就从人群当中找到莫凡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着，他倒要看看这小子今天还怎么能狂起来。 挑战的名单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份，接下去的挑战只要是在我们正规的比试场上都视作有效，规矩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多的就不说了，直接开始吧。 魏荣说道。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排行榜比较靠前的人积攒出一些恩怨，每每这些人比试的时候都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对于这些世家子弟而言，要在这个学校打响自己的名望要靠不断的挑战才行。很可惜的是，上个月那些处心积虑想要通过挑战来获得更高排名跟更高声望的人，这一次计划是要落空了，风头都被全校第一作死人莫凡给抢走了。莫凡所在的比试场早就人满为患了，为了能够让全系的人都见证一下自己惊人的实力，特意选择了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比试场。还别说，这个千人比试场都快坐满了，火院的占据了一大半，其他院系的也有不少慕名而来的。魏荣站在了裁判的席位上，他今天是特意来看看这狂妄的小子是如何被自己教出来的废物给打得体无完肤。踩踏学员自以为是的傲气是魏荣在这个学院里面干的最多的事儿。 今日的挑战由我来主持。 魏荣拿出了挑战名单，目光扫过那密密麻麻挑战人的名字，继续说道， 被挑战者莫凡位列第100名，你今天的挑战人数是231人。小子，这会儿上来给我道个歉，写份检讨，然后再挨个向全系学员低头认错道歉，就看在你是转系过来的份上放过你了。 不需要。莫凡骨气朗朗地说道。 好，第一位挑战者张佑赫位列第736名。 魏荣就知道莫凡不会答应这个条件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2章。 话音刚落，准备席上就有一个鼻子有些歪向一边的男生站了起来，他脸上的笑容灿烂，目光时不时地环绕着周围，像是在告诉所有人自己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整个比赛的舞台有接近足球场的大小，也正好铺满了青草，一片的绿油油。 你知道有多少人嫉妒你吗？我们拼死都不能够得到的资源，你这家伙去耍耍嘴皮子就到手了。很遗憾，每个月分发的资源还有掠夺制度，把这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乖乖的交出来，没准你还能省一点医药费。 张佑赫说道。魏荣看着两个已经站在赛台上的人，开口说道： 莫凡，排名第736的张佑赫想必就是你口中那绝大多数废物中的一员，如果你连他都赢不了，你要么按照我刚才说的做，要么就自己滚出火院吧。我可以承认我的火院里或许掺杂着一些废物，但却容忍不了本身没本事还不知廉耻的学生，比如你这样的。 莫凡转过头看了一眼言语咄咄逼人的魏荣，不由得一笑说道：魏老师，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太早了一些呀？魏荣只是冷冷的一笑，没再说什么。莫凡的目光重新回到了自己对手张佑赫的身上，他是排行736名的，对付起来应该不太困难。 魏荣啊，你又何必非要跟一个学生怄气？你这样将他安排在第100名，又弄得全校皆知，那么多人在同一天挑战他，就算是实力真有排行榜前100名，也未必能够抵挡得过这种连战消耗吧。 火院负责材料课的白眉毛老师说道。 白眉啊，你就是对学生太心慈手软，能够入明珠学府的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这小子是肖院长亲自为他办理的转系手续，背景得高到什么程度？这种学员仗着以前众星捧月，仗着拥有丰厚资源，便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若是不能够让他在这里好好的摔一跤，以后很可能会因为这种心性死在妖魔的手上。 魏荣一副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的语气说道。事实上这一次魏荣也是上脾气了，什么磨砺学生心性，那也好不过自己出上一口恶气呀。胆敢在自己的大学堂中那样公然辱骂火院和自己的教学水平，那是活得不耐烦了。 挑战开始。 魏荣不再听白眉老师的劝说，而是直接宣布道。赛台周围立刻涌起了一阵呼声，他们最喜欢看热闹的人群了，更何况莫凡还激怒了他们大半的人，不少的恨不得自己是化身成张佑赫上去把莫凡揍个满地找牙。张佑赫的笑容更加灿烂，他一边用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嘲讽着莫凡的无知和愚蠢，一边却勾描起了星轨，将星轨迅速地组成了一个星图来。只可惜这家伙的笑容在星图描画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凝固了。 好快，这家伙星图描画的速度怎么可以快到这种程度？ 张佑赫满脸愕然，那双眼睛印着的都是莫凡周身燃起的刺目火焰，炙热的火焰在莫凡的周围燃烧着，把他烧成了一个火焰魔人，火辣辣的热浪以他为中心往整个比赛场上扩散着，席卷到了每个人的脸颊上。废物就是话多呀，莫凡不屑地说道，烈焰在腕，疯狂地凝聚出一股更加耀眼的火焰光芒，一拳轰出去，烈焰从莫凡的拳头当中如一个小型火山一般喷射了出去，滚滚的烈焰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幻化成了一个硕大的拳头，形成了一个扇形的超大面积，狠狠地轰在了张佑赫的身上。张佑赫人都傻了，他的星图才描画了一半呢。他慌忙地使用起防御模具来，可惜他的模具还不足以完全抵挡得掉莫凡的火焰轰天，他整个人被火焰给包裹着，冲击力把他给轰飞了出去。嘣的一声，张佑赫划过了一个弧线，重重地摔在了边缘结界的下方，身上的很多地方都有明显烧伤的痕迹。张佑赫的火焰只是凡火，他还不具备火焰抵抗能力，当烈焰充斥到他身上的时候，便已经被烧得皮开肉绽了。哇，好废的学员呢，也不知道怎么杀到736名的。莫凡扬起了拳头，如同牛仔一样往自己拳上潇洒的一吐气，把那残余的一丝丝焰息给吹灭了。这番话莫凡是冲着魏荣说的，既然这头黑猩猩老师要跟自己干上，莫凡也不能怂他。魏荣的嘴角微微一抽，估计肺腑当中有什么东西膨胀了起来。 这小子还蛮厉害的， 白眉的老师笑呵呵地说道。 哼，也就这点本领而已，能够一个猎拳打飞张佑赫的人火焰多了去了， 魏荣说道。魏荣本来就没打算一个挑战者就解决掉莫凡，没几分实力的人自然不敢说大话。 我去治疗了，看来今天我得很费神了。 白眉老师轻飘飘地往赛场的边缘走去。 那你真看得起他。 下一个挑战者接踵而至，莫凡早就有心理准备了。第二个挑战者是645的一名火系的女学员，实力上倒不会比张佑赫强到哪儿去，不同的是这女学员更加的谨慎小心。在知道莫凡星图描画速度极快之后，他索性一开始就采取了防御的姿态。火水双修，姑娘，你会不会太矛盾了一点啊？莫凡手中燃起了一团火丝，整个星轨排列的过程是格外的娴熟。 用得着你管？ 女学员还是很倔强的，她的周身再一次环绕起了如同绸带一般的水流。你这么喜欢防守，怎么不去水院呢？莫凡随手一扬，手上的火丝已经准确无误地飞向了这名女学员。女学员使用的魔法正是水系初阶水域，她的水域是第三级别的，水绸带将形成一个缭绕在她周身循环着，只要不受到连续攻击的话，用不了多久便会有一个新的水系防御出现在身上了。莫凡也是有心调戏这妹子，手上的火丝施展得恰到好处，正好轰得他水域循环完成的同时，又不给他施展任何进攻魔法的机会。 这家伙是在浪费自己魔能，明明可以很快解决掉对手，非要这样，果然是一个心高气傲的登徒浪子。 魏荣冷哼了一声，对莫凡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排斥。战斗就是战斗，怎么可以如此儿戏呢？若是面对妖魔的时候还这样自以为是，必定会惨死在实力远比他弱的生物手上的。645名的女学员终究不是莫凡的对手，她也感觉到自己被莫凡给戏弄了，最后自己放弃离开了挑战台，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莫凡，是莫凡这个家伙让他在全院系的面前被人看了笑话。下一个挑战者啊，我要上厕所。莫凡也确实不要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种不间断的挑战，好让自己魔能能够得到一些恢复。 你又要做什么？如果这样拖延的话，不如直接认输好了。 魏荣气急败坏地跟莫凡说道。我为什么要认输呢？今天中午吃多了，肚子不舒服都不行吗？莫凡理直气壮地回应了自己第三次上厕所的行为。断断续续的，莫凡接到了有六个挑战者了。随着挑战者的排名提升，莫凡要耗费的魔能也越来越多了，这六个人打下来，莫凡火系星云也消耗了有三分之一的样子，如果再多用几次中阶魔法，那很快自己就会被耗干的。 下一个郑佳慧。 魏荣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眉毛立刻锁了起来。这个倒数第一的家伙跑到这儿凑什么热闹啊？ 500名以后的人都上过一遍了，跟莫凡的实力有明显的差距。郑佳慧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往往连星图都描画不了，这跑上来挑战不是送死吗？郑佳慧依旧是那一副怯弱的样子，想来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样人多的赛台上。他走上挑战台的时候身子都有些发抖了，莫凡看到他却跟看到救星一样，眼睛都亮了起来。这小子不负所望啊，要是他的挑战排到200位后面，那自己岂不是要干掉200个人？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33章。 怎么是他？他难道也想跟那群脑瘫一样去捡便宜啊？ 很快，人群当中有人发出笑声了。 这个莫凡实力不弱的，538名的赵平运都被打败了，他郑佳慧上去估计要比张佑赫还更惨。 那家伙跟他打过，他气势汹汹的要挑战我，结果半天没描画出一个终结星图来，我就站在那里让他攻击我，他都做不到，真是笑死我了。明珠主校区怎么会收了这样一个蠢材呀？ 郑佳慧一上场，整个火焰是一片的轰然大笑，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家伙何必上去自讨苦吃呢？等同于是浪费了一个宝贵的挑战名额，接下来的挑战者怎么着也会是500名之前的了。魏荣看着连打个挑战都好像是上战场的逃兵郑佳慧，别提有多么的不顺眼了。要说这个火焰真存在废物的话，那也非这个郑佳慧莫属了。 开始吧，开始吧。 魏荣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莫凡站在了郑佳慧的面前，看他整个人都快缩成一团，不禁叹了一口气，又对他说道：哎呀，你在害怕什么？无非是打一场表演，还是说你心里有什么阴影，天生就害怕战斗？ 不，不是的，我不怕战斗，我只是…… 郑佳慧有些支支吾吾地说道。算了算了算了，假如你中阶魔法都施展不出的话，那就用一些初阶的吧。你别告诉我你连七颗星子都没法衔接起来，用拳头来把我打输，那这戏做的也太假了。莫凡跟郑佳慧说着。 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同学们都会看不起我的。 郑佳慧还是有些犹豫地说道。莫凡听到这句话却笑了，他跟郑佳慧说道： 啊， 你现在睁大眼睛看看周围，包括老师在内的有哪个人是看得起你的？连那些很懂得尊重人的女生，他们的眼睛里也是对你的同情。我不知道这整个火院里边有没有你暗恋的人，但如果你从他的眼睛里边看到的是嘲讽或者同情，再或者是面无表情的话，你觉得你的处境还不够糟糕吗？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还以为自己在这个火院里边仅存那么一点尊严吗？事实上，在这些人眼中，你就是一个笑话而已。郑佳慧看着莫凡，他原本以为莫凡是帮助自己的，可听到这番话之后，他的心更加凉了。他尝试着施展星轨，然而没一会儿，星轨就断裂了，周围是一片的哄笑声啊，更让郑佳慧有些无地自容了。再一次施展魔法的时候，连第四颗星子衔接都出现错误了。你的修为明明不低的，却紧张的连一个魔法都用不了，我觉得你还是别做魔法师了，干点别的比什么都强。莫凡跟郑佳慧说道。郑佳慧听到这句话脸色都变了，他死死地盯住莫凡，有些生气地说道： 你懂什么？ 原来你很渴望做一名法师啊。 莫凡笑了起来，自己的话明显是触碰到这家伙的内心了，想做一名法师却怯弱的连星轨都没法描画。在训练场的时候，这家伙的星轨跟星图完成的速度明明很快，实力也不弱，偏偏一到有人的场合便紧张的连最基础的星轨都完成不了。 自闭、怯场，莫凡甚至都可以看到这家伙身上那股子自卑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布而遮住了全身，以至于他并非是毫无存在感，而是人们眼中最醒目的一个笑点。一个中阶法师竟然可以悲催到这个程度啊。不过也只有在明珠学府主校区才会如此吧，中阶法师只是最低的坎儿。我有的是时间，你慢慢排列吧。莫凡也无所谓了，就站在那里耐心地等着。郑家慧重新描画星轨，他也很想克服这份人群恐惧，将魔法完整地释放出来。可是平常练习的那么熟练的星轨和星图，在此刻却变成了一片空白，印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周围每个人发出的笑声，每个人带有特别色彩的注视，都好像在他描画星轨的过程当中又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负担。 这家伙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还真连一个初阶魔法都使不出来，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脸待在上面？是我的话，就赶紧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自己埋了。 赵继直接骂道， 滚下来，赶紧滚下来，别再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 你们别对他这样，他只是紧张而已，我们再多给他一些时间。 一个语气柔和的女生说道。脾气比较火爆的早已经在一片哄闹当中大闹起来了，更多的人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冷眼看着这个郑家慧，暗暗觉得好笑。不过为了体现出自己的修养，他们又不会把这几分讥诮轻易地表现出来。 郑家慧，你要真的完成不了一个最基本的火姿，那你还是赶紧下去吧。 魏荣声音冷冷地说道，他觉得这个学员多站在上面一秒钟就会让他颜面多丢一分，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莫凡这小子奸诈的计划得逞。同学们的嘲笑和轻视，郑家慧或许已经习惯了，还能够勉强接受，但是魏荣老师开口，他就更加慌乱了。魏老师的话语，他有着一种下意识的服从，他紧紧咬着嘴唇，竟然真的转过身要走到台下去。莫凡见势不妙，赶紧冲上去抓住他。哎，你要干什么？ 我还是把星云魔器还给你吧，我还是做不到。 郑家慧一脸失落地说道。啊，你这个人岂止是懦弱，简直就是自私自利啊。哎，你要搞清楚，你现在可是跟我捆绑在一起呢，你服从自己骨子里那个自卑魔鬼，你是解脱了，却把我给害惨了。假如这个挑战只关乎到你自己，你想怎样就怎样，谁的利益也破坏不了。可现在你这一离开，你要让我一个人面对200多个挑战者呀。莫凡抓住了郑佳慧，一脸严肃地说道。莫凡的计划很简单，就是让郑佳慧这个最后一名来挑战自己，然后自己输给他。莫凡变成最后一名，就谁都没法去挑战他了。而在成为最后一名之后，自己最后一个挑战周向前50个人直接发起挑战，便可以成功避免车轮战，同时还会晋升排行的。这个计划很简单，实行起来也不难。让莫凡完全没想到的是，郑佳慧竟然怂到这个程度了，连一个初阶魔法都用不出来。比试规定，一个魔法都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即便自己弃权认输也不能算输。 我也不想，我已经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对不起莫凡同学，我知道你其实也想帮我，可我真的无可救药。 郑佳慧的声音有些颤了，像个小女生一样脆弱的想哭。莫凡可真算是见识到一个人的懦弱了，他看了一眼反倒是浮起了一丝笑容的魏荣老师，又看了一眼服从到已经有劣根性的郑佳慧。他能够感觉到魏荣系主任是有意这样做的，作为裁判其实根本不该跟对手说这样的话，他就是识破了自己的计划，故意要赶走绝对服从的郑佳慧。你给我站住！莫凡心中涌起了几分怒意。 我…… 郑佳慧转过头，事实上他人已经迈出比赛台了。你算是把我给惹火了，把我卖到这里，很好很好，你真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废物的废物，你扔下的这个烂摊子让我非得 跟200个人打不可吗？好，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我莫凡今天要是被人从这个赛台上打下去，我他妈就承认自己跟你一样是废物中的废物，然后给这个黑猩猩系主任道歉，挨个的给全系被我骂过的人低头认错。莫凡真是被气得发怒了，不仅为自己现在的处境而愤怒，更为郑家慧这样懦弱到以为只要自己后退便可以万事大吉的人而感到愤怒。面目可恨的人绝对不是那些去嘲笑弱者的人，而是郑家慧这种已经在卑微、服从、自闭当中根深蒂固，想要挤出那么一点点骨气都没有的废人。莫凡吐完那番愤怒的话语之后，便回到赛场上了。他狠狠地指着人人都敬畏的系主任魏荣，大声地说道：给我叫下一个挑战者。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34章，比赛台周围的众人都纷纷笑了起来，也不知是在嘲笑连一个初阶魔法都无法完成的心理障碍的郑家慧，还是在笑莫凡竟然自以为是到可以一个人跟200名挑战者对抗。魏荣的脸都已经黑了，这个胆大包天的学生竟然当众骂自己是黑猩猩。一旁那位白眉老师一直在忍住笑，他们老师之间倒是经常这么称呼，偶尔也有一些学生背地里这么叫他，可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么称呼他还真没有见过。这个新来的转系生还真是无所顾忌啊。话又说回来，白眉老师倒是很诧异莫凡刚才的做法，这学生口无遮拦归口无遮拦，那份面对200名挑战者依然不退缩的魄力还是蛮值得欣赏的。他也想知道这名学员究竟能够在这么多的挑战者当中坚持多久。 下一个排行679名，林贵。 魏荣带着几分怒意咆哮着下一名挑战者，他的眼睛瞪着莫凡，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狂妄无比的小子给收拾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不然他火系的主任威严所在啊。一名长相粗狂、皮肤黝黑的男学员缓缓地走上了赛台，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莫凡开口说道： 我承认你这个转系生的实力怎么说也有前300名的样子，不过排名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比试切磋和真正的战斗完全没法比。 丫的，还用你来教我怎么战斗吗？哼！ 莫凡极其不耐烦地说道。话音刚落，他的右手间很快就燃起了一团烈焰火滋，火滋剧烈地燃烧着，随着莫凡狠狠地甩去呢，火滋在半空当中划过了一条鲜明的红色弧线，准确地落在了那名叫做林贵的学员身上。林贵依旧一副面瘫的样子，但他的眼神已经带着几分不屑了，这样一个初阶魔法他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防御，只是当他看见袭来的火焰颜色，感觉到这烈焰不寻常的温度之后，他满眼的惊恐。等他意识到自己有些看走眼的时候，眉眼火丝已经炸裂开了，滚烫的火舌朝着林贵的身上扑打过去，爆裂开的火浪更是把他轰飞到很远的地方。刚才还在一副说教样子的林贵一下子被烧成了半个火人，重重地跌在了比赛场的边缘。林贵想要爬起来，可他浑身都是火焰的伤痕，痛苦而又不敢相信地看着狼狈的自己。 什么情况？ 赛台外有人站了起来说道，此刻观战的人当中很多都瞪大了眼睛，目光死死地盯着受伤严重的林贵。 一招就解决了，还是用一个初阶的魔法？ 赛台上黄兴丽惊讶地说道。一旁的丁雨棉目光同样有些轮动，他见黄兴丽正在一副寻求答案地看着自己，于是就解释说， 他应该使用了零级的火焰，威力要比普通的火字爆裂更强很多，林贵太轻敌了，连防御都没有开起来。 原来雨绵妹妹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即便是零级的火焰，火字的威力也绝对不会强到这种程度。 刘乾说道。黄兴丽转过头，那原本女汉子的模样立即荡然无存了，眼中还透出了几分小女儿家的羞赧，显得很意外很惊喜的样子。她似乎意识到自己这副模样会很花痴，于是赶紧转过去，然后用手轻轻地推着丁雨棉，小声又激动地说道， 哎，是刘乾啊，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他，好帅呀。 丁雨棉倒是很镇定，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刘乾，然后问道， 你刚才那句话是？ 林贵不是没有直升机防御，而是他那廉价的魔具还不足以抵挡这威力与普通的火资还翻了四倍有余的技能，他的火资已经修炼到了第四个级别，暴烈的威力翻了一倍，再加上灵种。 刘乾微笑地说道。丁雨棉很快醒悟了过来，目光重新回到莫凡身上的时候，也是带着几分诧异。整个火焰里面，拥有零级火焰的排行都会比较靠前的，在与凡火的人对战当中，高种火焰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只是单单要从校方这边获得零级火焰，需要付出接近一整年的努力，排行还得很高才能够获得学校给予的火种碎片。零级火焰对绝大多数的火焰学员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了，而据说要将初阶魔法修炼到第四个级别，那是需要把七颗星子都强化，而每颗星子的强化需要的都是价值500万左右的精魄。 要强化出一个四级的火资就至少需要3500万，这笔钱可以买将近两个火系灵种了，没有想到竟然还真的有人如此财大气粗。 刘乾说道。丁雨棉微微点点头，家世再好背景再雄厚的年轻子弟也没有说谁将初阶魔法修炼到第四个级别的。愣着干嘛，给我叫下一个。莫凡冲着魏荣说道。魏荣回过神儿，又是黑着脸的叫出了下个名字。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呢？他一个高阶的火系法师至今都还没有舍得去将初阶魔法给强化到第四个级别，这一个中阶法师竟然这么奢侈。下一个。很快下个挑战者便走上比赛台了，这人的排行更加靠后，900多名，此人明显也是跟风来挑战的，自身实力不是很强，在面对莫凡这威力超群的火资技能更是没有什么招架之力了。下一个。紧接着一名排行427名的学员站了出来，是一位主修火系次修土系的女学员。土系的防御和位移倒是让她很成功地躲避开莫凡一开始的进攻，为了节省有限的魔能，莫凡能不使用中阶就不使用。他看到这名次修土系的女学员不好对付，犹豫了片刻，左手趁着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唤出了雷电之印。雷电之印在这名女学员使用的地波来闪躲火资时突然出击了，迅速地麻痹住她的身体，对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移动，莫凡一个近距离的火资直接送她下场了。女学员倒是有防御魔具，可惜火资的爆破力已经把她给震飞了。她落地之后头发凌乱，一脸不甘地看着台上的莫凡。莫凡雷印使用得很突然也很狡猾，利用炸裂开的刺目火焰让这名女对手毫无准备。下一个。莫凡怒气未消地说道。莫凡真可谓是一招打遍天下呀，接下去的挑战者们基本上不可能敌得过莫凡这灵种加第四级火资的威力。煤炎的特性就是简单爆裂，能够提升火系魔法 2.5 倍的威力，而修炼到第四个级别的火资呢，爆裂的威力再翻一倍，整整五倍强度的火资爆裂，连奴仆级的妖魔都可以轻易的秒杀，更不用说是那些防御措施不是很高的学员了。只要不遇到拥有防御技能的学员，莫凡基本上都可以用火资来把他送下去，那气势让那些原本嘲笑他不自量力的人已经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到现在还没有人逼出他的中阶魔法吗？ 魏荣咬着牙有些气愤地说道。魏荣也是气坏了，这些挑战者大都是400名开外的，其中一个有灵种的人都没有， 在面对灵种的莫凡，那就是天然的劣势啊。 魏荣啊，看来这次是你看走了眼了。 白眉老师笑了起来。和古板严肃的魏荣不太相同，白眉老师对于学员的要求不是那么拘谨。这件事儿虽然是莫凡先目无尊长辱骂学院的，可你魏荣不一开始骂别人是废物的话，也不至于闹出这样的事儿啊。 魏老师，麻烦你做裁判的时候专注一些，你喊的这名学员被我打飞有一会儿了，叫下一个。 莫凡的声音从赛场上飘了过来，这句话差点没把魏荣给气炸呀。要不是校方严格规定老师不能对学员下手的话，他都会冲上去收拾这个狂妄的转系生了。 你别给老子得意！ 魏荣直接爆粗口。 我没得意啊，对付这种货色我心里边没有什么成就感呢。 莫凡说道。魏荣咬着牙一眼把名单扫过去，想要从这名单里边找到几个自己熟悉的人名。他魏荣会记住的人名呢，一定是有实力的。现在火院的处境很是尴尬，因为已经上去二三十个挑战者了，竟然都没有逼出这个转系生的中阶魔法来，实力的差距未免太大了一些。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35章。 贾振龙，很好很好，总算出现一个能看点的了。 魏荣的脸上难得有了那么一丝丝的笑容。贾振龙是在火院排行第280名的学生，这排行不算是非常靠前，也不算是火院的高手，但是魏荣却知道这个人。贾振龙他是一名猎法师，待在学校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经常跟着猎人团队到野外去狩猎妖魔，是一名实战经验相当丰富的火系法师了。奈何他上个月得罪了一名排行榜在前50的刘乾，以刘乾的影响力，即便不亲自出手，也让贾振龙非常的不好过。于是这排行就生生的被挤到了280名之后了。 还有五个就到贾振龙了，希望他不会让我失望。 魏荣暗暗的说道。没什么意外，接下去的五名挑战者全都被莫凡一样的套路给收拾掉了。魔法并没有其他武侠或是魔幻故事里边那样花哨多样，人类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探索跟挖掘，也不过是发现了有限的这些魔法器和魔法技能，而每一个魔法技能又需要法师们耗费很长的时间去苦修才可以娴熟的掌握。试想想，莫凡是经历了整个高中三年才掌握了两个初阶魔法的，到如今虽然拥有了更多的能力，但火姿和雷印终究是他使用的最为娴熟的本领。实力一旦出现明显的分水岭，仅凭这两种苦修多年的技能，一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 下一个，排行280名，贾振龙。 魏荣眼中闪过了一丝的期待的喊道。贾振龙此人在火院明显是有一些声望的，他一出现大家便马上议论起来了。 贾振龙，赶紧把这转系生给打下去，免得让他真的以为我们火院里没有强者。 是啊，以你的实力绝对可以打败他，为我们火院掩回颜面。 贾振龙好像也是一个拥有灵种的强者吧？ 有灵种就好，还有的打。 见到贾振龙已经上场，大家不由得叫了起来。本来贾振龙在火院也不算呼声很高，实在是一连30多名挑战者都被别人用初阶魔法给干掉了，他在火院集体荣誉感是严重受损了。这次大比赛现场之内还有别的系的学员，他们这么多人被一个转系生给暴虐，这是很难堪的事儿。站在比赛台上，贾振龙自己都有些意外了，什么时候大家如此的拥戴自己了呢？ 看来大家是感受到你的威胁了。 贾振龙咧开笑容看着实力卓越的转系生，慢悠悠地说道。 我得罪了人，以前可很不被待见。 这样啊， 我们同病相怜。哎，你随便放个魔法然后认输就得了，回头我请你喝酒怎么样？莫凡也是豁达的说道。贾正龙有些无语了，他娘的，还以为这小子特别有骨气呢，结果看到自己实力不弱，直接就抛橄榄枝了。 一顿酒可好不过干掉你赢得全院的好名声，不出意外的话，后面还有很多排名很靠前的人想把你干掉。在这偌大的火焰里，能够被老师学员们记住你的名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贾振龙说道。贾振龙本身名声不太好，被针对之下使得他无法到自己想要的排名，更获得不了该有的资源，正好借这机会来个咸鱼翻身，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会尽全力的。 来吧，拿出一点真本领来，别以为那些对付虾兵蟹将的初阶魔法能够对我有效。 贾振龙打开了架势，神情凛然地说道。哇，那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吧。莫凡依旧没打算使用中阶的魔法，话不多说，莫凡率先施展出了火姿，可以看到一团烈焰在他右手掌的掌心快速地燃起了，绚丽的烟红色星轨这才缓缓地萦绕着。还别说，借助那把控魔器进行了一番把控修炼之后，莫凡魔法释放的速度快了几分，等有钱了再去买个把控魔器，大幅度地提升一下自己所有的魔法释放速度。不仅初阶魔法要达到招手即来的程度，中阶魔法的速度也应该得到提升才对。像东方明那种天生释放速度比别人快一倍的能力，若不是自己正好强化第四级的初阶魔法，还真要被暴打呢。 又是这一招，难道你以为我会一点防备都没有就上来吗？ 贾振龙说道。莫凡完成了初阶魔法的速度很快，说话之间他的火字已经远远抛了过来，只是贾振龙并没有闪躲，他甚至就站在那儿，慢慢地描画着他的星图。火丝袭来就要撞向贾振龙的时候，突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挡在了他的面前，火丝在不受莫凡的控制情况下忽然间爆裂开了，原本五倍威力的爆裂火丝造成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半个中阶魔法的程度，可是在那股无形的隔挡之墙下，凶猛的烈焰好像被什么吸收了似的，竟然只焚起了一串火红便快速的消失了，残余的威力只变成了一阵风扑打在贾振龙的身上，扬起他的刘海之后露出了整张笑得自信飞扬的脸。 我说过你这招对我没用，尝尝我的魔法吧，巨影钉双子。 贾振龙这脚下踩着一个暗影系的星图说道，他胸前出现了一个缭绕着暗影气息的剑钉，剑钉在手掌一推之下迅速地飞出来，并很快地消失在空气当中。贾振龙脸上带着笑容，暗影系本身便属于稀有的，在绝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元素魔法当中的情况下，他们对暗影系的魔法往往了解很浅，这巨影钉他是在前不久才修炼到第二级别的，假如只是第一级别的禁锢的话，能锁住的只是对方的身体，而巨影钉双子一旦被命中，不仅让对手的身体无法动弹，连精神都会被锁住的，干扰着对手星字的衔接，只要让他连初阶魔法都施展不出来，那这个人就没什么好忌惮的了。另一边，莫凡看到暗影系技能之后却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原来这家伙刺修的是暗影系，他不进入到暗影系中却跑到这火系来，倒也是个奇怪的人，哇，换作是别人的话还真就中招了，呵呵，很不巧啊。莫凡嘴角不由得浮了起来，莫凡自己就是一个暗影系的高手啊，他的暗影系修为虽然比贾振龙低了一个级别，但是他对巨影钉却是非常的了解，在对方刚完成星图的时候，莫凡便再一次燃起了火焰，他的周围有一道道的烟红窜起，将周围照耀的一片耀眼夺目，巨大的火光以莫凡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散射开了，光芒将藏于空气当中的巨影钉给映了出来。巨影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悄无声息，看似从一个正面的方向飞来，但是却很有可能是从背后出现的， 要避开这个中阶里面控制力最强的技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这巨影钉的位置。使用火光是可以将充斥着黑暗气息的巨影钉给找到的。当莫凡发现一个明显的剑影正划开这片火红的空间飞向自己的时候，他立刻做出了反应，灵巧的一个后跳，非常潇洒的躲开了这狠狠扎过来的巨影钉。 该死，这家伙竟然这么老道！ 贾振龙恼怒地骂了一句。他制胜的手段正是这暗影系的魅力，谁知道对方竟然对暗影系也是这么熟悉。技能落空了，贾振龙索性浑身也燃起了火焰，他的脚下一个炙热的星图在快速地描画着，仗着自己面前拥有一个水莲守护，他可以不用担心对方把自己的星图给打断。 山岩猎拳必杀， 贾振龙完成了自己的中阶魔法，这一次他更是没有一点保留，不仅施展出了零级的火焰，更是直接凝聚起了第二级的猎拳。他的右拳被一层紫红色的火焰之环给包裹着，随着他一声嘶吼，拳中的能量狠狠地轰向了地面，如熔浆灌入到地表之下一样，整个比赛台都是一片滚烫的，要烧起来似的。莫凡所在的位置上，烈焰突然喷发了出来，贾振龙所掌控的这种零级火焰看上去就像是一片烈焰焚烧的珊瑚丛，使得这一朵地煞之花看上去更加的壮丽多姿了，而涌起的火焰死亡能量同样的磅礴汹涌。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